放刚二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倒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 哟 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净钱，嚯，这谁这是？这么麻皮大意，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这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 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 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 对呀、啊，是不是那个？ 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 咱们追那自行车。 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 怎么着走啊？ 您没听见呢？放炮了。 放炮怎么凑合着走行不行？ 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 我不带去。人家不带去的。我二哥怎么样？ 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 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哼，站住， 这个皮包是你的。 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 你站住，给你钱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的片段。在我们的出行方面还有两种常用的交通工具，那就是火车和飞机。新中国成立至今，铁路历经六次提速，铁路的提速拉近了各地区之间的距离。青藏铁路的开通更是我国铁路事业的一项壮举。随着各地距离的拉近，兴起了许多地域经济圈，他们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繁荣。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铁路提速是功不可没的。提起这铁路事业的发展，想必朋友们马上会想到一部电影，那就是《锦上添花》。这部影片反映的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小站上的喜人变化。下面呢，来听一听小站通了电之后大家的喜悦心情。 嘿，真是说得到做得到啊，终于有了电灯了。哎，秦广波 啊， 这下子你可方便了吧？ 感情您不也都瞧见了吗？这才叫锦上又添了一朵花呢。您看还有这玩意儿，您想听什么，哎，他就给您唱什么，您说这是多大的乐子。 诸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北京时间19:00，请您大家代表了。 嘿，这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这准是老怀表同志。哟，是你呀、啊、 对了，老怀表同志已经高高兴兴的退休了，这一来啊，我们年轻人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是啊，您忙吧。 哎，各位旅客请，那连这玩意儿都变成电的了。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86次车票了。 季高同志 啊， 老站长在哪儿呢？ 大概又上哪儿帮忙去了？请您到行李房看看。 哎，哟，老站长您在这儿呢。 啊，您好。 哎，饭得了，快回去吃吧。 哎，来帮把手。 老站长 啊， 您这位新伙伴不错吧？ 嘿，这当着面叫我怎么说呢？ 我走走。 我们这口子不是我当着大伙的面来夸的，真是有不少的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好，我吃饭去。别忘了随手关灯。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锦上添花》的片段了。除了铁路客运，民航客运也为广大群众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历经六十年的发展，中国民航事业从当初的简陋滞后发展到而今的技术领先、服务一流，这其中饱含了中国民航人几代的不懈努力。民航客运不但是方便了旅客出行，同时也是沟通两岸之间情感的纽带，两岸直航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了。那么说完了民航客运呢，再来听一段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坐飞机》的片段。 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每年都有新气象。 你就拿这交通来说吧， 嗯， 飞速发展， 发展的特别快， 四通八达， 对， 交通工具也多， 是 特别的方便。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坐飞机， 因为飞机又快又安全。 哦，这么说您坐飞机一定很有经验。 哟，谈不上什么经验， 嗯， 说出来不好意思。 怎么了？ 头一次坐飞机还出了不少笑话。 这还能闹笑话？ 光飞机票我就买了两张。 为什么买两张？ 买头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 啊， 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得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怎么办呢？退票吧。 嗯， 感情的机票钱还不全退给我。 过去民航退票要收退票费。 再买一张吧。 嗯， 买一张票卖票的跟我找麻烦，非跟我要身份证。 买机票就得出示身份证。 我买头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你那么多乘客谁记得住啊？ 你再说了，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怨谁呀？ 都你们机场那表闹的。 机场的表怎么了？ 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啊，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钟点，我看哪个呀？ 呵，什么都不懂。我跟你解释解释 啊， 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表。 我看了半天呢，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什么真理？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糊涂车子， 买了一张票进了机场，到了安检那儿，他们说什么不让我过去。 那是啊，你没办手续。 我没办什么？ 没办手续。 胡说。 嗯， 没办手续。 那是啊， 我孩子都14了，没办手续，我们两口子非法同居啊。 结婚手续啊。 胡说吧，怎么叫 不是 啊？ 登机手续， 什么手续？ 上飞机得办登机手续， 哪儿办？ 就那窗口 排队那儿。 哎， 那么多人？ 是， 我不能排队。 你怎么了？ 我来一回了 啊！ 我不排队，我到前面跟前面那位商量。对不起先生， 嗯， 我刚才我来一回了 啊， 我没赶上飞机，这回你得让我先办。 人家给你办了， 别人冲我一乐，排队去。 嗨，这么瞎耽误工夫。 你这个同志啊， 嗯， 一点团结友爱精神都没有。 哟， 排着吧，排了半天队，挨了半天个，到了跟前办完了登机手续，第二次到安检那儿又惹一肚子气。 那怎么会惹气生呢？ 他们非要搜我身。 什么叫搜身呢？ 啊， 那叫安全检查，怕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易爆物品呢带上飞机去。 我没带那些东西。 那也得检查。 我不管那个，往里走。 嗯， 拎着行李往里走，刚一迈那门口，他铃响。对不起先生，请把香烟钥匙打火机拿出来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对。 哦，这也不行。 是。 呵，给你放里，这我搁里，这回行了吧。 嗯。 往里走，擦，铃还响 啊。 他们让我把手表摘去。 是。 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我摘它干嘛？ 我告诉你，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别提了，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了，怎么还响？ 那怎么回事啊？ 我来回走了三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嘴里有两颗金牙。 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跟您聊一聊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在出行方面的巨大变迁。其实人民群众出行水平的提高，最关键的还是在路上，正所谓路畅才能人欢。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的政府在修路筑路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只有道路畅通了，经济才会快速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显著的提高。下面呢，一起来欣赏赵本山、范伟和李海表演的小品《三鞭子》的片段。 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的。 不是吗？ 嗯，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 嗯， 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 嗯， 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 哎， 就用毛驴能对付这个路。 是啊，哎，大爷， 干啥？ 一匹毛驴，我想起来了， 你想想，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干啥呀？ 帮他往出拉车呀。 你太单纯了， 咋的了？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 啊， 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 嗯， 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 哎呀， 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 啊， 你让他驮个200斤呢，巨载。 哇， 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 啊， 老伴儿更心疼驴 啊。 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 嗯。 回来的路上吧，就看着驴驮吧，就心疼了 啊！ 不让驴驮了 啊， 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 啊， 骑驴回来了。啊！ 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 哎，大爷，谢谢你姥姥。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 哎，小伙伴，帮大爷忙吧。 哎，好，赶快驴套都解下来。 哎，好， 哎，解， 哎， 对， 哎， 走， 哎， 对， 哎， 来，驴套拴车上。 哎， 对， 哎，好，拴好了。 听我一人指挥。 好， 你啊，过来。 好， 咦，我说他呢，你站着干啥？ 来， 你 哎， 驴 哎， 我 啊， 咱爷仨在前面转。 啥玩意儿？ 哦，我驴你，这不还是咱仨吗？ 是， 就在前面转。 好， 你 啊， 上车把方向。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转呢？你把方向， 那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呢，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毛驴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打，鱼踩刹车了。 好，来，准备， 哎。准备好啊！ 哎，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喊啥呢？这是人？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懂吗？ 好好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 啊。 这样吧， 啊， 你 啊 上后边走了。 哎，好， 你怎么的？你也过来吧。玩什么样子？ 嗯， 这天棚打开了不？ 能， 赶紧打开， 打开。 你打它干啥呀？ 轮鞭子。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好好，来， 打打打开，打打。 我一听，好的是，这多敞亮啊！ 是是 是。哎哎，这也凉快。 嗯， 坐点去啊。 哎。 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对劲挥，前后使劲别放劲挥。 哎呦我娘！ 你干啥玩意儿？你这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行推呢？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就是喊齐了， 没喊齐。 哎呀，我重来。 哎， 哎呀，我摔一下， 是了， 我摔的。 妈呀，哎呀，没问题，来， 把裤子刮开了。 对不起了，大爷啊。 我注点意。 哎哎哎哎， 行，行，对不起了啊。哎，准备好啊。 哎， 进。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行，你刚才说要修路， 对， 修这条路吗？ 马上就修。 你说话管数吗？ 这是咱们西来的石县长， 老石。 嗯， 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就是嘛。 妈呀，你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 哎，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得给你 谢谢大 哥。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千万 没关系，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大爷， 嗯， 你老的话我是牢牢的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好， 您等吧。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高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来抬车。老少爷们 嘿呦嘿呦，大把手啊嘿呦嘿呦， 抬起来呀 嘿呦嘿呦， 往前走啊 嘿呦嘿呦， 脚下的路啊 嘿呦嘿呦， 看清楚啊 嘿呦嘿呦， 黑的是泥呀 嘿呦嘿呦， 黄的是土啊 嘿呦嘿呦， 加把劲啊 嘿呦嘿呦， 上山坡啊 嘿呦嘿呦， 把劲鼓啊 嘿呦嘿呦， 加油台呀 嘿呦嘿呦， 有希望了 嘿呦嘿呦， 嘿呦嘿呦 嘿呦嘿呦嘿呦。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范伟、李海表演的小品《三鞭子》片段。回首过去，展望将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生活当中的道路会越来越宽，车会越行越顺。 让我们一起昂首挺胸，朝气蓬勃地迈向美好的未来吧。聊到这儿呢，本次旅行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欣赏江涛演唱的这首歌曲《愚公移山》。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到的大型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听起来是气氛，讲起来是笑谈，任凭那扁担搬几杯呀碗，任凭那搅拌把木屐磨穿，面对着万物与太行，这是一身肝胆，想起来不是那气氛，唱起来不是笑谈。 完美的故事谁曾听？